困难我们彼此要鼓励，有快乐要珍惜，使人生变得分外美丽，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过去，别彷徨，别犹豫，我和你在一起。高山在云雾里，也要勇敢地爬过去。大海上暴风雨，只要不灰心不失意。有困难，我们彼此要鼓励。有快乐要珍惜，使人生变得分外美丽，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 什么话你都可以说，啦啦啦啦啦，请你告诉我，女朋友也该是朋友，最好的朋友都告诉我。 风你爱心结膜，有不同的过去，却有契合，你中有我。选骆驼，反出同一句话，想多过说。Oh no no no， 男人怕话多，女人怕沉默，沉默就像是沙漠，爱流失的更多。

非你说离开我，你从不曾觉得遗憾。 九六九只听好歌不听话， 那些负面情绪一把火消灭，谁要对谁干脆，

承受得起，虽已受创。其实我即使孤单依旧心忙，其实你不必担心我无视过有心，然而无谓贪望。放心，无穷尽空虚总会面对。放心，无涯岸漆黑总会渐退。无论当天撕得我心多破碎，我已太懒太累，分错或对，放心，还未唏嘘。心跳呼吸正常，不要担心冷场，不要关注未找到新欢良辰。有或数更过长，不过请你别问着，为我操心肩紧张。心跳呼吸正常，工作休息照常，所有的往事来年无恨吸引，不需你来安抚骚扰我独奏。 心底。

老北京冰食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薯汤，除绿豆汤之外还有香茹汤、双花汤等。在旧的时节，每到夏至，药铺及药王庙、关王庙等处便在门前摆长条桌出售薯汤，有的药铺甚至免费提供以提高知名度。薯汤多由中药熬成，类似于岭南的凉茶，不仅去暑而且强身。许多药铺还将薯汤原料包成小袋出售，用户购买之后自行在家熬制，但这种加制薯汤一般不加冰，口感与降温作用略为逊色。在冰食中，老北京奶酪最具特色，是用牛奶加米酒烘制而成，曾经是皇家贡品，而名声最大的当属酸梅汤。 哎，玉泉山里水来，东直门的冰喝的嘴里凉了飕飕，给你又多来汤儿好喝呀。 这便是酸梅汤老北京式的吆喝。酸梅汤宋代已有，本是南方小吃，清代成为了宫廷指定的消暑饮料，逐渐流传到了民间，被老北京人所接受。最早的酸梅汤店是开在西四牌楼的龙井河，老板是山西人，庚子年遭抢之后被琉璃厂的信远斋取代。除了坐店，走街串巷叫卖酸梅汤也是旧经一景，用两个小铜碗相互敲击来招揽顾客，这叫打冰盏。酸梅汤加冰之后，既解暑又不伤胃，胜于汽水。至于冰壶与刨冰，今天仍有，但是做法复杂多了。老北京冰壶比较粗糙，是典型的穷人食品，因为在清以前北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制糖业，只能生产饴糖，后来有了关东糖，是东北人每年冬季贩运到北京的。到了清朝中期，东北人开始在朝阳门外熬糖，加上后来南糖传入北京，这样冰壶才开始浇糖汁儿。但是过去糖很贵，用量很少，所以传统冰壶味道寡淡，只是用来哄小孩的。今天几乎绝迹的冰食，有类似于凉粉的红白玻璃粉，有用干果熬制而成的果子干，有用杏仁磨浆加牛奶制成豆腐状的杏酪，有各种鲜果加冰拌成的大冰碗，还有类似于后来冰激凌的雪花酪等等。虽然老北京的冰食丰富多彩，但多是手工制作，工序繁杂，很难批量生产，在与现代冷饮的竞争中自然处于下风。清光绪年间，汽水传入北京，被称为荷兰水，迅速占领了夏季冷饮市场。到宣统时，北京城已有十五六家汽水厂，在他们的冲击下，冰食的市场份额不断缩减，与人们的生活也渐行渐远。 头戴着斗笠，身披着蓑衣，下穿水裤，那么足下蹬。 北京故事说给你听，再次感谢您收听由北京市方志馆与经典九六九携手诚意出品的九六九智说北京。想了解更多关于北京的故事，欢迎您走进北京市方志馆，在那里对话历史，阅读未来。九六九智说北京，我是亚威，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老北京是一个不大的地方，四九城里转转，前门楼的您看看，老北京是几代人的称号，我们以它为荣，我们为它骄傲。